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要生尘。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很多人在尝试过生物疗法这种方式以后啊，都会问我，徐主任呢，您是怎么想到这种方式的？简直太神奇了。那其实呢，我跟大伙儿讲，在一些医疗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把生物疗法这个概念提出来了，而且他们的医疗机构每年不惜重金甚至上百亿的研究经费来做生物学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终结这种简单粗暴的治病方式。那有人可能会问，打针吃药本身就是从西医那边传过来的呀，为什么到现在他们反而放弃了呢？啊，这是因为医疗水平发展到今天，人们逐渐地认识到种种弊端。那现在即使在西方，也是大夫不到万不得已才会使用的最后的办法。我记得前几年我的一位老朋友跟他老伴儿啊上美国旅行，那么在当地啊受了风寒了，发烧了38度多。年纪大的人呢，一发烧这病就重了，烧的是个昏天黑地的，老伴儿就害怕了，赶紧找人给他拉医院去了。按照咱们这边大夫的治疗，一针退烧针，再给你挂几天的盐水和用一些消炎药，然后呢严重的话住院观察一下。可是人家那边呢直接就跟他说，回家大量喝水睡觉就行，连药都没给你开。你说我都人来医院了，你求求您呗，你怎么求都不行。你看看这个就是两边啊在治病方式上的差别。但是在巴马呢，你就连得病那都是叫新鲜事儿。我记得那个头几回吧去巴马调研的时候，遇到一位上巴马来调养的 60多岁的一位老师。这老师呢，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来之前呢，胃镜检查是胃黏膜充血、水肿、伴黄绿色的那种粘液附着，还有呢12指肠球部严重变形，后壁呢看到一个凹陷形的溃疡灶，大约呢是 0.6 公分大小，为胃窦窦体交界是多发性的溃疡，还有呢12指肠球部双斑样溃疡，就他这病差一点就得手术了。这老师他跟我说，他这个胃病啊，是30多年前查出的浅表性胃炎，然后就是胃疼、胃胀、烧心、反酸、打嗝，陪伴了他将近10年啊，打前几年开始就越来越严重，然后每天只要吃饭，饭后1小时，保准这个胃就开始找事儿了，那肚子胀的就跟要生小孩似的。胃里呢还犯酸水儿，哎，胃里就跟安了个绞肉机一样绞着疼。那一段日子即便饿得天旋地转也不敢吃东西。 嗯， 那他为了治病啊，这老师没少跑医院，关键是结果呀，因果嘛。结果是什么呢？哎，没好几天又来了这病，而且还有严重的便秘，那个大便是又干又硬，一块一块的跟羊粪蛋子一样。因为这个病他把教过的学生求了个遍， 嗯， 老师嘛桃李满天下，您说都这个年纪了，你的学生没准在国内国外在医学方面可能有一些建树呢，对不对？而且他希望他的学生们在5湖4海之内帮他找大夫。 嗯，可见啊他也是非常痛苦了。 是啊，后来他的一个学生给他一个提议，老师啊，要不您上那个巴马去疗养疗养。那这老师来之前大包小包的，除了带着一些换洗的衣服啊，基本的换洗衣服之外，其他的包里全是药。可是到了巴马这儿没几天，他就发现胃胀、反酸水、打嗝的这个症状逐渐的就没了。 嗯， 这食量呢原来不敢吃，现在增加了，过去一天能吃1小碗饭那就顶天了。哎，来这儿半个多月了，每顿都能吃1碗饭，像那个玉米呀、青椒啊，原来不敢吃，吃下去烧心呢，现在吃着没事了，要不回去检查一下呀。好，回去做个检查，说溃疡面那儿长出了新的肉芽，黏膜也不再充血了。你说他纳闷吗？ 嗯， 他纳闷啊，我就是每天去百磨洞坐坐呀，我跟着当地人一起种地劈柴，到河边去提水，现在呢你让他回去他反而不适应了，愿意跟巴马待着了。就像这种病例在巴马，我跟大伙儿讲比比皆是，特别是像我近期啊讲解这个生物疗法以后，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如果旅游的话，你的第一目的地我估摸的都是去巴马。那么我想跟大伙儿说什么呢？说这个咱得病以后，我相信什么，那些拿到生物疗法的听众朋友，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肯定能够体会到这个才是最聪明最好的方式。 嗯， 那既然我刚才说到这个胃病了，我还得跟大伙儿啊多说两句。人都说了10人9胃，可见这个胃病的发病率在人群当中的概率了。很多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病啊，那大家最苦恼的一件事儿，就是胃病它反反复复的好像没有办法根治。那从医这么些年的经验也告诉我，治病容易啊，一下子能治好，但是防病难，因为你不防着它又反复啊，它又发作呀。那无论是幽门螺旋杆菌还是胃黏膜的修复，即使是西医它也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你不能说它西医治疗的方法不好，很好的治疗方法它有， 你比如说临床上联合使用阿莫西林和甲硝唑，连续服用七天即可杀死细菌。还有呢，胃黏膜也可以通过奥美拉唑进行修复。那我说到这儿，可能听众朋友就说了，为什么这个胃病还要反复发作呢？那我得说说了，病是这么给治好了，那你的生活方式没有办法改变吧。比如说有些同志年纪大的老哥哥老弟弟的抽一辈子的烟，我让你戒了，你能轻易的戒了吗？有些人他就愿意吃凉饭喝凉水，他轻易改不掉，所以呢这个胃病才会如此的难治啊，这是一个。而另一个难治的点儿在哪儿？就是各种胃病对胃造成的器质性的伤害，小到浅表性啊，萎缩性，那么大到什么呢？胃溃疡穿孔啊，这个不只是伤到了咱们的胃黏膜，实际上是伤到了胃肌啊，肌肉的肌，胃肌，导致胃部肌肉收缩蠕动能力下降，最后它出现功能性的衰退。而胃出现功能性衰退，可就比幽门螺旋杆菌胃黏膜损伤要严重的多得多。 嗯，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胃这个脏，五脏嘛，胃是脏，它不是腑，这就意味着胃脏的老化。就像这个家里看的那个电视啊，十年八年以后，即使里头的原件一个没坏，都好好的，可是这电视你也点不着了，为什么呢？寿命到了。这个胃也是一样，你看这些老同志啊，咱们这些人曾经都年轻过，咱年轻的时候吃啥啥都香，鱼啊肉啊吃个没够，但是年龄大了，再让他吃他吃不动了，他不爱吃了，但你用这个胃镜一看他的胃黏膜，他也没事啊，这胃黏膜也没有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个说明什么呢？他的胃功能退化了，胃呀、啊、到岁数了，他不想吃东西，意味着什么？咱们身体缺乏营养，身体消瘦，咱们也就日渐衰老，什么病他都来了。 嗯， 所以啊，这多年的临床经验我也总结了，咱们治胃病不只是要杀死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还要恢复胃功能，让咱们胃部的平滑肌重新获得动力，咱得吃得下，咱还得吃得香。 嗯，说到这个胃啊，徐主任，为什么我们的胃功能会下降呢？还有我们的胃究竟是怎么构成的呢？ 接着刚才的话题，我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吧。就是胃黏膜的下头，它紧挨着的呢就是平滑肌纤维表面，那么这层凹凸的表面又称为叫肌膜，肌膜下头呢分布着大量的平滑肌细胞，那么就是这些细胞它控制着胃肌的收缩跟蠕动，它把你胃里头的食物往下推，那么当幽门螺旋杆菌和胃酸穿过胃黏膜直接刺激这个肌膜的时候，就会让大量的平滑肌细胞进入到休眠状态，所以很多的胃病患者即使他也杀菌修复胃黏膜，他却发现自己的饭量小了，这个也就是平滑肌细胞休眠所带来的胃动力不足，胃功能下降的原因。 嗯， 那么胃功能下降以后在临床上会表现出哪些症状呢？大伙儿自个儿对照一下，就是胃动力不足，消化不良啊，有些人吃点胃动力药马丁啉什么的啊，胃动力不足了。那我跟大伙儿讲，不止我们这些老同志，一些小年轻啊也会发现这种情况，他吃一顿饭能顶一天，你问他饿不饿，他跟你说，大夫啊，我上顿吃的还没消化呢啊， 这顿吃不下。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那个胃肌它没有动力，它不蠕动了，食物进到你的胃中它不帮着消化，或者是消化很慢。本来三四个点的时间这些食物就能够到大肠去了，可是它在胃里停留个七八个点，你说你还吃得下吗？你肯定不饿呀。还有的就是如果饿起来受不了了，一饿立时三刻就得吃东西，你吃晚了不行了，为什么？胃胀不舒服它又来了，你也不消化了，吃到要是不消化了你又该怎么办呢？肯定要去吃两片什么健胃消食片，不然的话这顿饭下不去呀。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胃功能到这会儿上出现了退化了，还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胃酸分泌紊乱。咱们的胃酸呢非常的平衡，你吃的多了它就多分泌一点，你吃的少了它就少分泌一些。但是胃功能下降了，胃酸它就不受控制了，就像那个水龙头坏了一样，是不是关不住了，呼呼的往外冒酸水啊。而这个胃酸过多就会造成反流烧心，破坏你的胃黏膜，进一步的让你发生溃疡，最后呢这个胃病变成了恶性循环了，好不了了，总是在发病。那我就记得生物疗法进入临床实验那会儿，碰到一位胃溃疡穿孔术后的患者，他的胃啊因为胃溃疡穿孔了被切掉了三分之一。这人一米八的大个子，体重只有多少？120斤不到。那脸呢蜡黄蜡黄的，瘦得跟个骨架子一样，衣服都撑不起来，裤腿袖子来回的晃荡，一天三顿饭他只吃一碗还不一定他能吃得下去，就算这碗饭吃下去还不能保证他待会儿会不会给他都吐出来，而且还经常的头晕脑胀的，有好几回因为血糖太低差点就没过去。他自己说吃点东西就跟没吃一样，一点都不消化，早上吃点东西快到晚饭了一打嗝还是早上的饭味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胃里的平滑肌根本就不收缩蠕动了。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夫啊，我那回手术啊真的是捡回一条命，可我要这么不吃东西的话我估摸着我也活不了几年。那我们讲病人来了针对他这种情况怎么个调理治疗，我们采用的就是生物疗法，我让他抱着贴近上腹部。那这样做是干什么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让释放的地磁场对他的这个胃部的平滑肌，并且呢把这个电极片贴在患者的足三里的位置。患者说我感觉到我这胃里有一股暖流在里头有规律的转，自打手术之后他说我这个胃从来就没有这种体验，嘶嘶拉拉的胃疼的症状呢他说减轻了不少了现在。然后接下来呢出现了一个现象，他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打嗝。他说我打一下嗝我就觉得胃胀舒服好多，还不住的排气。之后吧他就跟我讲了，他说徐主任不好意思，我现在觉得我有点饿了。转过天来他就跟我说昨天晚上吃了一大碗饭，到现在还没出现胃胀反酸的情况。 有效果了。 可不是吗？这个就是生物疗法实实在在带来的效果。那当释放地磁场唤醒它的平滑肌细胞之后，这个人的胃动力得到了提升了。在胃动力的作用下，他胃里头积滞的空气会往上走或者是往下排。那这些废气被排出来之后，那他的胃里不就空了吗？那这个时候病人他就有饥饿感了呀。那么随着胃动力的不断提高，胃酸分泌不多也不少， 胃肠消化也正常，你说这个人他能不长分量吗？ 嗯， 那其实说到这个胃功能下降，胃动力不足，咱们老年人感触最深了。哎呦，满桌子佳肴，你吃得了几口啊？一旦吃得不舒服了，立刻就是上吐下泻。那我告诉咱们这些老同志，在巴马那儿啊，即便百岁老人也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记得当年去巴马调研，遇到过一位巴马老人，这位老人不得了，生于清光绪23年，也就是1898年，他一共生育了4个女的3个男的，生了7个孩子，全家54口人，吃一顿饭得开个5-6桌呢。最大的孙子都61岁了，虽然他是百岁老人，可老人家精神抖擞，能走能说的，见我们第一次来还会亲切地抚摸我们的额头，跟我们合影，这在他看来是把长寿传递给我们的一种方式。后来到饭点了，他留我们吃饭，盛情难却，我们就答应了。他见我们点头了，特别高兴，百岁老人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了巴马香猪、南瓜苗。老人还问我，你能喝酒吗？我笑着说，行啊，老爷子，我陪您整几盅啊。老人一听，赶紧把自己床下的米酒拿出来跟我对饮。 嗯， 在吃饭的时候呢，我看着老人一口口地吃着肥腻的猪肉片，说句实话，我这么吃我都觉得我不一定能消化，我特别担心。我就跟他说，您这样吃消化吗？老爷子却笑着说，我呀打小就这么吃啊，睡一宿就好了。那事实上也真跟他说的那样，老人吃的饭量快顶上我2倍了。 哦， 吃完以后他也没出现什么胃胀、反酸、消化不良的情况。后来呢，我在研究当中才发现，正是由于这个老人常年喝的是盘阳河的水，他呼吸的是百魔洞的空气，整天呢沐浴在巴马的阳光下，100多岁的老人胃肠消化系统才会这么好的。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巴马 0.58 高斯高地磁场，就是这个地磁场让老人的平滑肌细胞有如此的活力，胃动力呢这么足。那回过头咱们再说说我刚才说的这位患者，他在我这儿做了生物疗法，整个人胖了20多斤。 哦， 啊，身上的肉也结实了。 嗯， 1米8的个120斤太瘦啊，长个20斤140斤差不离儿啊。他每顿饭能吃上一大碗啊，连年轻人都吃不过他。那病人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呢？啊，跟大家讲一讲，除了生物疗法的作用之外，跟他配合的生物制剂也是非常重要啊，这个也是我们366个方当中最为独特的一个配方。整个制作过程非常复杂，没有30年制药经验的药工是根本没有办法制作出来的，因为它只能采用低温萃取的方式。萃取的时候啊，把这个乙醚倒入蒸馏锅，然后把全部药材浸入乙醚当中，蒸馏锅上挂着天锅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冷凝器，等到灶里的文火熬出了药材当中的药气，药气便会升腾，碰到了冰冷的天锅，它就会凝结成液体，就像大火烧水的时候，你一打开那个壶盖，你就会发现盖子上有很多的水珠子，这其实就是热气在遇到冷物的时候凝结了，原理那是一样的。 那么这些药气凝结成的药液最后顺着凹槽就会排到装置提取物的盘子里，最后呢，三颗连须都没有一丝损伤的全身，还有那么多的珍稀的药材蒸馏出来的，不过也就一口的量。那么作为生物制剂，它跟普通的药物完全不同，含有大量的活性三萜物质在里头。那么这个物质在人体胃液密闭的环境当中形成了生物调节素，它能给细胞带来能量，然后咱们配合生物疗法就可以更加快速的让我们的疾病改善。所以这生物疗法除了消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重要的是它能让咱们老年人恢复胃功能，提高胃动力，让咱们不再为吃饭发愁。咱们通过高地磁场的作用，那么现在已经拿到仪器的患者，你每天只需抱着它进行治疗，然后呢，你把电极片贴在你的足三里的位置，你就会感觉这个胃呀，暖暖的，很舒服，疼痛也改善了不少，胃也不酸了，不胀了，胃里的食物呢，能够正常消化了，你也能够吃得进去东西了，你也就少受了不少的罪。那么又要说到，手里没有的朋友，但是你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又要想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你的肠胃的疾病，那么你现在就拨打电话，你问一下。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在年轻的时候啊，我曾经跟几位朋友呢一块儿去吃饭。 嗯， 那个餐桌上有一个四川人，他呀点了很多的川菜，特别的辣。 就四川人都爱吃辣， 可不是吗？ 嗯， 我就瞧着他这个吃法儿，我当时就劝他。我说你呀少吃点辣，当心你这个胃呀他受不了。 嗯， 可是这位朋友一点都不在意，他就对我说，可我是四川人、 嗯、 四川人按照中医的说法，四川呢湿气重，吃辣的正好能去去湿气，您怎么还不让我吃呢？平常我也是每一顿饭都离不开辣，那也没什么问题呀。 嗯， 其实我也知道，他这么一说以后，我再劝下去可能会搞得不欢而散。 嗯， 毕竟人家吃辣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了，非常难改变啊。不过呢，这个人非得有点教训之后，我估计啊，他才会有所醒悟。 这会得到什么教训呢？ 这第二天啊，这个朋友呢开始喊牙疼了。 那怎么突然就牙疼了呢？ 是啊，咱得破案不是吗？啊，找到疾病的真凶啊，你才能给他什么药，咱也不能错过病人身上的任何的蛛丝马迹。于是呢就给他望闻问切。 嗯， 我就问他，你是上牙疼啊，你还是下牙疼啊？他捂着半拉脸，含糊不清地说：“下牙，下牙，就这个、 啊、下牙疼， 对，下牙疼。 这牙疼还分上牙疼、下牙疼 啊？ 这里边有什么门道吗？” 哎，如果说不懂中医的人，通通的把它称之为 叫牙疼。可是在中医看来，上牙疼跟这个下牙疼它就不同了。 这不同之处在哪儿呢？ 因为咱们从这个经络来看，上牙它对应的是大肠经，那下牙呢对应的是胃经。 哦， 也就是说下牙疼跟胃有很大的关系。我就让他张嘴呀，我看了看他的牙龈，顺便呢看了看他的舌头。哎呦，这位朋友啊，他的舌苔黄厚，说明体内有火。他那个牙龈吧又红又肿，那这个呢也是上火的症兆。我就根据这些症兆，看来呢这位朋友是逃不出这个胃火了。所以就跟他说呀，你还记得昨天那顿饭吗？啊，你现在牙疼，牙龈红肿，您是吃辣吃多了，饮食上不注意，你就生出了胃火。你可以自己闻一下，是不是还有口臭？他就赶紧闻了闻，然后呢，把这个头呢往旁边一扭，撇了撇嘴说：“哟，徐大夫，的确是有口臭，那这个也是胃火导致的吗？”好，那么在闻诊中，闻口气它是一项重要的诊病的内容。要是闻到病人口中有口臭，可能就是胃热，或者呢就是有龋齿，就是蛀牙。或者呢这个人呢可能有口腔溃疡、口腔的不洁等等。那么我们在联系这个人的舌象、牙疼、牙龈红肿等等症状，就能看出来这个口臭也正是胃热导致的。可是我这个朋友啊，他还是很纳闷啊，满脸的疑惑。他说：“哎，您说我这胃火跟吃辣椒有关，可我平常每天都这么吃，怎么就突然间他就有胃火了呢？” 对呀，你想想，都已经吃了几十年了， 是啊， 怎么会突然就上火了呢？ 哎，一般来说，容易上火的人都是非常爱吃热性的食物。 热性的食物， 我举个例子，炒瓜子儿，有些人总是闲下来抓一把炒瓜子儿磕一磕，哎，他一磕吧，坐下来或者看个电视啊，能吃上半斤瓜子儿。要是这么吃上啊，吃下来的话，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嗓子他就上火了，干疼干疼的，哎，可见是多么的立竿见影。不过呢，这个疾病的狡猾之处它在于哪儿呢？有的时候它的后果呀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蛰伏期啊，潜伏起来了，它顿顿离不开辣。南方的气候是湿热的，它吃些辣确实是能去湿，可是它呢没有注意到自个儿是在北京。北方呢这个环境是偏干偏燥，这个辣椒呢性热，所以吃太多的辣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疼啊、便秘啊等等问题，这些呢就都是上火的症兆。所以南方人他到北方以后呢，你就得按照北方的环境特点来改变自己原先的生活习惯，因为北方的气候它会慢慢的改变一个人的体质，那么咱们爱吃辣的习惯呢也得跟着慢慢的变一变。哎呀，听了我的解释之后，这位老朋友他不作声了，或许呢是想到以后再也不能吃辣椒了，他的情绪呢也低落下来了。不过呢我也开导他，这也并不是说你以后都不能吃辣椒，只不过呢不能吃得这么猛，等把这个胃火清了也可以每天吃点辣椒，只要呢不贪嘴，这也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通过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实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认识了胃火。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已经就是请回家了，就特别的喜欢。因为啥？我体验了4次。 啊、哦、体验四 次。第一 次 的时候吧、就他那个功率可能开的小，没什么太大反应。隔了5天以后，我又连续体验3次，我就明显感觉吧，就是一坐的时候，我那左侧感觉不明显，右侧特别明显。 嗯， 就是一抽动一抽动的，完了当时吧，做完以后那脑袋也那麻酥酥那种感觉。啊，所以吧，我就后来就毫不犹豫在家吧。 啊， 我还没用呢， 还没用，拿回来以后、 啊、我还没来得及用呢。因为啥呢？我吧，就是没有像您讲的那些什么一体多病啊，什么高血压、心脏啥的 啊， 没有那些大病。 我跟你讲，没有大病，做养生保健穴。养生保健穴呢，它能让你就是防病，可以做这个穴位。 我也是这个意思。 嗯，那您跟我说说，在您的身上，比如说。已经查出来的是什么问题？ 我已经查出来这个动脉主动脉硬化、高脂血症，完了那个心脏啊、窦性心律不齐， 这是大问题呀、啊！高脂血症， 我以为是小问题。 不，这个要送命的，你要知道吗？ 嗯嗯， 这个你可是告诉我一个大问题了。咱把这个发病之前，咱给它控制住啊。 对对， 动脉硬化、高脂血症，心脏供血供不上，还有什么问题？ 胆息肉0.3毫米乘0.2毫米、 啊、 完了那个左附件区呢、大约有个3.3乘2.5，没有回声的，考虑是囊肿。 嗯嗯。 啊，然后呢是尿潜血阳性，尿白细胞阳性。 嗯，这问题不得了啊！小便都潜血了，啊，有蛋白尿是吧？ 啊，体检的时候做出来的。 你别说你没病，你身上的这几个病全是大病。你的肾功能已经出问题了，你的肝功能、胆功能已经出问题了，你高脂血症，你的血已经很黏糊了。你这个血，它要一出问题，你再碰上个血栓斑块稍微堵一堵的话，那你就是心梗或者是脑梗，就这个问题。 我还以为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就没什么，也我也没吃这些药 啊。那咱们具体得把您这个问题先说一说了啊。首先解决一个是高血脂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这是一个大事儿啊。在你的身上呢有几个穴位，我跟你讲一下。 我记一下。 内关穴。内关穴。 内关 啊，内关呢它涉及到你心脏啊，心脏的问题啊。第二个穴位是足三里。 足三里、 啊、对对对，内关穴、足三里穴。第三个穴位是丰隆穴。 丰什么？ 丰隆，丰收的丰，兴隆、兴隆的隆。 丰隆穴啊。 对，丰隆穴啊，就这三个穴位。首先呢，这三个穴位呢，我是解决你的这个高致血症啊。 啊。 内关穴，它是手厥阴心包经常用的一个穴位，它对你的心脏有很大的帮助。你别等这个心脏出问题的时候你再想着。那么这个呢，在咱们说明书上有，我就不再做进一步的解答了啊。你看心脏病那个就做内关穴，它有好几个，你可以选择一个穴位来进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穴位呢，我告诉你的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这个穴位呢对于您来说是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它为什么叫足三里？因为它里上心肺，里中脾胃，里下生殖泌尿系统，所以它叫足三里穴。这个足三里穴它是一个调节机体免疫力的穴。你这个病症，你别说我平常没啥大病，没啥具体的不舒服，但是你细胞的免疫力已经很差了。这个穴位它抗病能力很强，调脾胃，给你补中益气，你气不足，你这个血它循环不行，它能给你通经活络，能够给你疏风化湿，扶正驱邪。这个穴位你应该做一做。第三个穴位呢就叫丰隆穴。丰隆穴，首先这个穴位啊，它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是特别的重要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高致血症往往呢它跟这个什么有关呢？跟痰湿有关，跟身体里的痰湿有关。这个穴位它能化痰的。那我得问问你，你的大便情况怎么样？ 大便不成形啊，那个舌苔吧是淡白色的。你一说化痰呢，我就想起来哈，有的时候早起来吧就嗓子眼儿就能咳出来一块痰。 你看看这不是又来问题了吗？对不对？ 是。 你这个丰隆穴它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医上的化痰奇穴。做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人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大便也变化了，方方面面也变化了。如果再想去去痰，那就是一个贴片贴在大椎穴，一个贴片贴在天突穴啊，或者是天突穴往下一寸的玄机穴这个地方，这就能把你的痰化出来，一口一口的都能吐出来。生物制剂每天三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就可以了。然后你平时如果有什么地方想做一做了，你想问一问了，你就随时的你跟他打电话，你任何问题问他，他都会告诉你。 好，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了啊！ 谢谢您 啊，不用谢，不用谢。 祝你身体健康啊！ 再见，再见，哎。 好，再见，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 你好 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啊。 啊，徐主任。 哎， 你好。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您说，我听着呢啊。 啊，我是邯郸一名患者吧。 啊，邯郸的患者。 我今年64岁了。 64了。嗯， 我是一体多病 啊。一体多病。嗯， 有腿坐骨神经，有这个椎骨的小窄，还有腿关节吧，膝盖肉，膝盖疼，还有病变，都变，还有增生，走路了都疼，疼这个后来我还有失眠 ， 腿冷啊，腿老是筋风，筋风， 腿冷 啊，老是筋风，夏天，伏天一直抱着腿，成天抱着腿，呆着不呆，呆着呼吸，那是出汗， 还有一个出汗是不是？ 啊，出虚汗，出的对，一种出汗，我听你广播，三伏液， 啊， 他老三伏液，就我身上的这个病，一些 都找了好段 啊，吃了三副药，这个病大好转。 还有后来还有大学士，还有大学士都有都好了吧，基本上找了好段。 嗯嗯， 我现在都用了，反正现在我这个身上嘞， 嗯， 基本上早有好段，现在也能干点活了。 嗯，能干点活了。嗯， 啊，就问你那个，我想我这个老伴儿了有糖尿病 啊。 糖尿病，他有高血压，他有这个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增生是吧？ 前列腺炎 啊，前列腺炎， 这个、 嗯嗯。 啊，前列腺炎。 好。 就是回来了吧？他做了这，这好啊，这个再做了这里。 嗯。 再叫来的这种，就是急这里，我说问问徐主任，看这做这更好吧？是 啊，怎么更好？对不对？ 啊，怎么 我问一下生物疗法，现在家里有没有？ 啊、有。 有了， 都用了八月了。 啊啊，用了是吧？好。 啊。 现在老伴儿做的是什么病症？ 他有时候了，他又得高血压，哎，这么高血压了，他又得糖尿病。 那我问一下，血压做了以后，血压下来没有？ 血压下来一下，一下时候他那个低血压70，高血压150，有时候160。 那是做了以后呢？是多少？ 今天到底量一个， 嗯， 80/140， 80/140，这个血压就很好了，压差就小了， 啊、 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问一下他的糖尿病， 啊、 糖尿病做的情况怎么样？ 糖尿病，他是周围是我们周围他们6点多，一下就空腹7-8点。 以前空腹7-8点以上，现在是6点多， 啊、 是不是？ 啊啊， 那。 那 他的穴位，他的穴位，他的穴位，他现在坐着挺好，就按照现在的这个穴位坐，知道不？ 哦，哦。 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下这个前列腺增生，他做了吗？ 前列腺增生，你来，叫他跟你说吧，叫他爸跟你说啊。 是，那他在旁边是让他跟我说。 你好。 哎，你好，你好啊。嗯，前列腺增生现在夜尿多少啊？ 2次， 夜尿2次，有没有尿等待啊？还是尿频尿急啊？ 有 是吧？ 啊， 前列腺您现在有没有在做呀？ 做，现在我这夜尿都做了。 前列腺也在做着是吧？ 啊， 前列腺的穴位我跟您讲一下啊，一个就是腰束，就是腰后头啊。还有呢是三阴交穴，还有呢肾腧穴，还有一个是水道穴，这几个穴位它都是针对前列腺的，你做哪个都可以。然后呢，您这个主机呢可以放在屁股底下坐着，啊，温度呢45度，不要烫着啊，温度45度。然后呢，或者是你抱在小肚子那，这样一坐以后，你的夜尿呢，一般的来说应该是1次。然后白天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像这种症状基本上都改善了。晚上还可以做这个泡脚，弄2个盆儿，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个盆里搁一个脚，一个盆里放一个电极线。这个电极线呢，你也可以就直接丢在水里，也可以呢把这个电极线插到咱们这个里头，这个箱子里头有一个蓝色的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到那个蓝色的那个东西？那个呢叫负压式电极，也叫可吸式电极。你把它接在那个上头，然后扔在脚盆子里。你那个主机呢，既可以放在你前列腺的位置，啊，也可以就是抱在小肚子上，也可以，也可以靠在你后腰的位置，这个都可以。这个是对你的全身的多种慢性病进行调理。 我感觉 啊， 我买到这个是不错， 是不错，感觉，而且你会一天天好起来。 哦， 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哎，好，再见，再见。 谢谢了，谢谢主任啊。 嗯，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你 好。 我是那个鸭绿江畔丹东市的听众。 啊、 嗯、啊，我说我老头， 嗯， 他81岁， 啊， 原是一名中学的老师。 老师、啊、 由于工作需要，为学校办了工厂。 啊， 主要是翻砂、倒暖气片。 啊啊。 他虽然是负责人，但他亲临生产第一线， 啊、 带领工人干活。 啊， 一干就是10多年。 哦哦， 啊，这车床洗报他都明白。 啊啊， 他是个工作狂。 啊、哦，工作狂。 哎、 嗯嗯， 干的吐了血。 嗯， 才去看病。 哎呦， 经过透视， 啊， 医生发现他得了矽肺病和肺结核的合并症。啊， 那这个呼吸就够呛了现在 啊，由此引发了很多问题。当时因为只吃那个利福平治肺结核， 嗯 嗯, 嗯， 没有用保肝药、 嗯、 于是就得了肝病。 嗯嗯， 转氨酶高达160多。 哦，这么高。嗯， 哎，眼睛都黄了。 嗯嗯， 白衬衣也黄了。 嗯， 粪便是白的，白色的。 嗯，粪、嗯、便也 白色。排的尿是豆油状。 哎呀 啊，此时 的 身体状况 很严重，嗯， 危在旦夕了。 嗯， 好，医生给用了中药、西药，输了血，打了血浆和进口的白蛋白。 嗯， 经过医生的进行治疗，转危为安。 嗯 嗯，随着时间的推移呀、啊，又得了肺心病。 肺心病、啊、这个是最要命， 哎、 呼吸、啊、 可能也是合并症，就是肺病、心脏病。 嗯嗯。 接着随之而来的又做了静脉曲张手术，两条腿的血管都抽掉了。 哦、 到了2012年11月， 啊、 肺大泡破裂了。 哦， 得了那个气胸，眼看不行了。 嗯嗯， 送到医院后，大夫急速请来专家做了大手术。 嗯嗯， 开胸手术救了性命。 嗯， 紧接着2017年12月， 嗯， 鼻子出血。 鼻子有出血， 哎，穿出来3寸长的血柱。 嗯， 120车来了，送到医院去。 嗯， 这时候都8:00多了，是那个鼻高血压引起的鼻子出血。 啊，毛细血管破裂。 现在的情况呢？ 啊， 哎，他吃了那个以后啊， 啊， 他精神状态好了。 精神状态好了。 是那个， 嗯嗯， 啊，不像以前那样。 嗯嗯。 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嗯， 脖子不能大扬，不能仰脖，连、脖子伸伸着。 嗯嗯， 腿没劲儿。 嗯， 左眼失明。 嗯， 右眼白内障0.6视力。 嗯， 那左眼睛是视神经萎缩。 嗯， 那现在手发抖。 嗯， 现在最苦恼的事情是前列腺增生。 啊， 带上了那个导尿管。 啊， 就这个问题哈。 啊。 待了2年08个月了。 哎呦，这痛苦啊！ 我现在我就请教您呐、说是如果用了这个生物厂，能不能拿掉这个导尿管？ 嗯， 请教这个问题。 好， 这个最苦恼了，这个事儿。 对，我首先告诉你，是可以用。这个用的这个情况下呢，你们现在导尿管是插在那儿的。那么用呢，要是说你立马就不插。这个不行，用一段时间，我们有些朋友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就开始不压迫尿道，炎症也会消失，炎症消失了，不压迫尿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导尿管就可以拔掉。 啊、 哦，哎，这个生物制剂一般情况下，就是你不管吃什么药啊，吃完药以后啊，你喝上这么一小口，哎，它是。内在的给细胞补充能量的，老伴儿这么大年纪，全身各个脏腑都有问题了。我刚才听你说，对不对？说明他全身的细胞的能量都不行了。虽然说经脉、十二正经基本上都通了，大部分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晚年生活的质量太差了。你给他补充一点儿啊，这个细胞的能量，然后咱就。再用生物疗法增强一下效果，我希望呢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内啊，咱把这个导尿管给拔了，好不好啊？ 好， 啊， 好， 哎， 那行，我谢谢您呢、 不用谢我啊，不用谢我，我希望你们老两口身体都好啊。 哎哎哎哎 哎， 哎，您保重。 行。